chasing stars. And you're always gonna fly away just because you know you can. Never gonna learn, there's no such place as a neverland. You don't understand, you'll never grow, you'll never grow. You're never gonna be a man, you're never gonna grow up. Yeah, you're never gonna be a man. Peter Pan.

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，有母亲陪伴我去打败害怕，踏空深呼吸就点亮希望，

你的相片我每一张都会去买哈，你家的我在背，我们是去麦当劳长得特意的哈，抽烟机但没事，你不知道你到了多少女孩，周杰伦你的音乐态度特大自成一派， Hello 自己好吗周杰伦，哼哼哈皮唱着双截棍，你是一场音乐龙卷风， China is your last one， Hello 自己好吗周杰伦，接着西风吹着波东风，谁会是你的可爱女人， 难比张力威威严， 俏皮的惊喜，在树丛织的季节里，你晶剔透的带着凉意，你在天南星气是非淡好活力，哦哦哦，看活力，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贪恋的季节。 这个咖啡没有，却不知它早已陷入这个真实名单上火药，它满天覆一本来个电铃的大风，大家连连起 say I got your melody， 来自生命唤醒情报取药，爱 追寻探索陌生的 tempo， 歌曲随时陌生的 tempo， It's MIA 把生活写航班， It's MIA 黄里的出现的门， 开拓这一出戏，手里握着放大镜，带走这个真不知的领域。DJ Ben 覆盖着 Lens， Listen Bass， What a wonderful world， I got your melody， 来自生命唤醒情报局。 爱追寻探索陌生的 tempo， 歌曲随时陌生的 tempo， It's MIA 大声火星航班， It's MIA。 我是一个80后，小时候香港很远，小时候的香港是哥哥姐姐放假必追的港剧。学生时代